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六集，发现端倪。眼下糖饭刚吃了一半，外头就有人敲门。他本以为是随州，就起身去开门，谁曾想门外却站着个小丫鬟。 阿夏， 他一开口，那嘶哑难听不复平日清润的声音就将那小丫鬟吓了一跳。对方再看见他脖子上的青紫掐痕，不由啊的一声惊叫。 你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昨晚有什么不该记的东西吧？ 小丫鬟的想象力可真丰富，一下子就往凶宅上面想了。唐范摇摇头，比划了个手势，问他有什么事。阿夏惊魂未定，怯生生地抬高了自己手中的篮子。 祖母让我过来给您送些果子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家种的，刚摘下来。 唐范点点头，露出笑容，用沙哑的声音低低道： 待我多谢你家主母了。 因为开口说话扯动声带，他不由蹙了蹙眉头。阿夏是少女情怀，平日里对隔壁这位俊美的唐大人就暗生好感，见状心疼得紧，忙道： 若是说话不便就不必说了，还是好生歇着吧。唐大人，若是这间宅子您住着不舒服，不如由我回去禀报主母，让您退了租才好，免得整日担惊受怕的，还弄得这般。 阿夏越看就越觉得脖子上那手指印骇人的很。 你误会了，我的伤跟这里无关，是昨夜遇到歹人。 啊！什么歹人如此凶残，竟然连朝廷命官都敢下手？ 阿夏捂住嘴巴，唐范摇摇头，不欲与他多说。 总之，你回去之后不必多讲，免得你家主母他们误会，平白惊慌，并无大事。 阿夏总算有些眼色，见他说话困难，也就没有再骚扰。在询问唐范要不要送晚饭过来，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，这才依依不舍地道别。结果，才刚一转身，就瞅见一个人站在他背后，阿夏一惊一乍，差点就要叫起来。锦衣卫那身打扮无人不知，尤其是来人还冷冰冰地盯着他，阿夏一个小女子差点吓软了腿，二话不说赶紧低着头走人。唐范微微一笑，做了个请的手势，随舟跨步入内。 如果唐大人手上当真有什么线索，不妨直说，若有价值合作事宜自然可以考虑。 随舟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来，也不寒暄，直接就开门见山道。唐范将阿夏留下来的那一篮子鲜果拎进来放在一边，里头全是黄澄澄的梨子，若与冰糖放在一道慢炖，清热润喉，倒正适合他现在的状况。 不知回春堂刘掌柜那三人被带到北镇府司之后，可曾交代什么？ 唐范的声音暗哑，说话一字一顿，语速变得很慢。随舟倒也没有隐瞒， 经过审问，发现他们确与此事无关，现在可以放人了。 唐范从怀中摸出一张纸，放在石桌上。 郑成死前服用的富阳春，我这些天翻找古籍，终于找到那个方子的出处。 随州拿起那张纸，只见上头罗列了两行药材，多有重复。他不明其意，抬眼看唐范。唐范解释道： 上面那一行就是傅阳春的方子，与郑成小厮所交代的一模一样，而下面那一行则是我找人将药丸里的药材一一解析出来。总其大人且看，两者有何不同？ 随州记得唐范之前就说过，虽然没有方子，但这世上多的是高明的医者，能够单凭药丸本身的味道等种种迹象追本溯源，把药材一一还原出来。他仔细一看，发现下面比上面多了一味药。 柴胡， 不错，傅阳春是古方所载的壮阳药，本身并不稀奇，用九香虫、鲜毛、熟地、阴阳藿等药材就可以配，虽说吃多了未必有好处，但政府说过，郑成服用这种药大约就是三两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怎么也不至于丧命死人。不过要是加入了柴胡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柴胡可解表驱热，却不能随便乱用，元气下脱者气滞，久服更会伤肝伤肾。这傅阳春里加入了柴胡，就从壮阳药变成了催命药。 我派往魏辉府的人传来消息，说那个私自帮郑成配药的回春堂伙计林朝东并没有回乡，已经不知所踪，遍寻不至。 那如此一来，线索可就又断了。 随州沉默片刻， 倒也未必，跟我来。 他起身往外走去，唐范锁上院门也跟着往外走去。青天白日，他脖子上的勒痕实在过于骇人，衣领也遮掩不住，旁边又还跟着个锦衣卫，引得路人频频回首看唐范的目光，怪异的就跟看即将上刑场的死囚犯似的。随州先回到北镇府司，将里头的政符提出来，又带着他前往回春堂。刘掌柜等人虽然被放了出来，但是一言一行都还受到监控，两个锦衣卫奉命守在回春堂门口，如门神一般，连带这些天的生意也萧条了不少。刘掌柜三人正愁眉苦脸地坐在里头，见了随州二人连忙站起来： 随大人，您看我们这本本分分的生意人，林朝东那厮的事情也与回春堂无关，能不能？ 刘掌柜本想诉苦，结果被随州冷眼一扫，后半截话直接咽了进去。随州将唐范给他的那张药方子递给郑福： 你认得上面的方子吗？ 郑福看了一下，连连点头： 这就是傅阳春的方子，小的先前帮少爷去抓药的时候常见的。不过上头并没有柴胡。 你上次来配药是什么时候？ 约莫是三两个月前吧。 要确切日期，仔细回想。 人的潜能是无限的，被随州这么一唬，政府还真就想起来了。 是3月18，我想起来了，是3月18，因为那些药每次都要先熬成药丸，比较麻烦，所以我都是提前两天先去跟林朝东打声招呼，然后等到3月20那天再直接去拿药丸的。 随州望向刘掌柜： 你听到了，将回春堂3月18到3月20这两天的配药备份记录查找之后呈上来。 是，小的这就去。 他连忙招呼高牙子和坐堂大夫，将回春堂的门关上，然后开始查找记录。但凡看病抓药，人命关天，一个不好就会出现吃死人的情况，免不了也有同行相争，背后阴人，所以为了避免纠纷，像回春堂这样稍微有些年份名声的药铺都会有这样一份记录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有了确切日期，记录很快就被翻找出来。唐范和随州接过来一看，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 那两天药堂调用的诸多药材，连用于哪个方子也写得清清楚楚。当他们看到第三行的时候，就瞧见了富阳春三个字，后面一列药名，唯独没有柴胡。再看那两天的出药记录，也都没有柴胡那味药。也就是说，林朝东在给郑成配药的时候，里头用的柴胡一定不是在回春堂拿的。这样说来，林朝东其实是一个很谨慎的人，未免被回春堂发现，他就干脆单独在外面买了柴胡来家。不过现在反倒成了破案的线索。随州马上对手下两个锦衣卫吩咐道， 你们带着人马上去找全城的药铺，看是哪间药铺曾经在3月18这一天卖出大量柴胡。 那二人领命而去。唐范对随州道， 随总级，能否让我瞧瞧郑成的尸身？ 北镇府司的仵作已经查看过，尸体并无异常之处。 其实在郑成刚死的时候，唐范已经查看过他的尸体了，那会儿也确实没发现什么异常，但唐范总觉得再谨慎一些也不坏。现在距离郑成死亡已经过了那么多天，要是再不看，等尸体完全腐烂透顶，那就可惜了。所以他依然坚持道， 还请随总级通融一二。 先前随州不大瞧得起顺天府的人，连带着面对唐范也没什么好生气，但是如今见他声音受损，浑身难受，仍然坚持与他一起东奔西跑的查案，态度倒是略微有所缓和。 北镇府司地下有一兵室，郑成的尸身安置在那里，一时半会儿暂且无虞。 随州难得多解释了一句， 陛下让北镇府司一月之内限期破案，一月之后即使还没破案，尸身也要交还给武安侯府。明日你可到北镇府司去找我。 世人都知道锦衣卫乃太祖亲创，最初的作用是掌直驾侍卫并仪鸾诸事，意思就是当御前侍卫，然后负责皇帝出巡祭庙之类的保安和仪驾等等。后来又帮太祖皇帝铲除了不少功臣和贪官，于是除了御前保安护卫以及仪仗职责之外，又加入了后世国安局和反贪局的职务。永乐年间重新恢复锦衣卫，诏狱凶名天下皆知。但实际上锦衣卫的职能还远远不止于此，科举殿试巡考，锦衣卫调拨人手帮忙，顺天府主持的乡试，因为本身就涵括了京畿地区，如果出现重大舞弊案件也要请锦衣卫出马，还有其他许多鸡零狗碎的事情，譬如修理街道、抓捕盗贼等等。许多原本应该由顺天府来负责的事情，往往最后变成锦衣卫在做。说到底，因为锦衣卫精英多，皇帝重视，每年得到的经费也多，自然兵强马壮，干啥都给力，效率也比顺天府这种普通行政部门要高出很多。像这次抓捕白莲教余孽、给妖狐案收尾的事情，本来是顺天府的工作内容，结果因为顺天府的衙役不卖力，弄得还要锦衣卫们亲自出马。正因为如此，锦衣卫对顺天府的评价向来不怎么样。唐范纵然名气再大，也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，与锦衣卫素无瓜葛。一旦加入了饭桶大本营的顺天府，在别人眼里自然也就成了饭桶的一员。所以随州对唐范的意见实际上还有这等缘由在里头，唐范也心知肚明。这是历史遗留因素，跟顺天府本身的位置也有关系。在皇帝眼皮底下当地方官，顺天府算是头一份了，虽然行政级别比其他地方官都要高半级，但遍地都是官，谁都可以指手画脚，这顺天府尹当得也挺憋屈。 潘斌和前几任府尹都不是什么强势之人，这一任任的太平官当下来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案子一敏感就开始推三阻四，也难怪随州会瞧不上他们。唐范虽然明白这一点，但他刚到顺天府不久，又还只是一介推官，面对这种情形也是无可奈何，只能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罢了。他舒了口气，拱了拱手，那就多谢随总级了。旁边的刘掌柜有意讨好唐范，凑上前来笑道， 唐大人，这是秋梨膏和药铺独家配方的活血膏，前者内服润喉清热，后者外用活血祛瘀，包括用了之后第二天便无大碍了呀。 因为早饭吃了一半就被打断，然后就跟着随州出来找人问话，连擦药都来不及，后来又说了半天的话，唐范的嗓子已经嘶哑得不行了，此时被刘掌柜一说，才发觉脖子上的肌肉被牵扯得生疼，不由眉心微蹙。唐范收下刘掌柜的药，道了声谢，又不顾他的推辞，执意给了钱，这才跟着随州出了药铺。外头阳光灿烂，不复早几日那般细雨绵绵，随州余光不经意一扫，但见身旁那人乌发青衣，皮肤白皙，也越发映衬的脖子上那十指掐痕触目惊心。他从袖中摸出一个小瓶递了过去，淡淡道， 外用一日三次。 唐范接过来，北镇府司出品必然不凡，我倒是得试试。随州微一颔首，也不多言，手按绣春刀，举步便往前走。柴胡的药性虽然比较猛，但如果使用得当也不算罕见，偌大的京城，多少药铺每天配出去的药方子里头就不知道有多少柴胡，但想要熬制成那么多药丸又达到伤身害人的效果，所需剂量肯定比较大，不是一般看病开药可比，而且又局限在三月十八那两天，搜索的范围立时就缩小了很多。锦衣卫办事的效率果然不一般，仅仅半天，随州派出去的人马就有了消息，城北的三元堂，城东的仁心堂，这两间药铺在三月十八日当天都曾被人买走大量柴胡。随州派人一查问，发现来买的人都是同一个，而且根据对方药铺形容，来买药的却不是那个神秘失踪的回春堂伙计林朝东。锦衣卫巡查缉捕，遇到这种事情也是驾轻就熟，随州当下就叫来画匠，让他根据那两个伙计形容的特点把人描绘出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颧骨高耸、鼻梁微塌的形象就跃然纸上。随州皱起眉头，其实他心里已经隐约有一个方向，这件案子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，敏感就敏感在当事人是武安侯长子，武安侯府又不是能够让人随意进进出出的地方，京城人口百来万，每天进进出出，要找这么个人出来无异于大海捞针。这时旁边默不吭声的唐范却突然开口， 我见过这个人。 随州扭头看他， 这个人我有印象，但至于在哪里见过却一时想不起来，如果想起来的话我会马上告诉你。 随州点点头，看了看天色， 不早了，今日就到这里，唐大人明日可到北镇府司找我。 唐范笑着起身， 也好，今天收获不少，我也还要回去禀报府台大人，这就告辞了。 随州这人看着不好亲近，做事能耐确实一流，而且唐范能得到他那一瓶赠药， 说明两人的关系多多少少也有所改善。如果顺天府能够跟北镇府司建立良好关系，这对以后做事当然也很有帮助。 潘府尹怯于任事，唐大人若想有所为，在顺天府终究是可惜了。 随州冷不防来了一句，随总级莫不是想挖潘大人的墙角，要我到北镇府司任事？ 若你愿意，自然可以。